追忆奋斗牺牲，重温抗战往事。北京新闻广播议政论坛九月隆重推出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系列访谈节目，纪念伟大的胜利。